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I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日获奖的是136尾号9657和186尾号788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影清传媒提供的出走的 NOLA 的移动电影院观影票一张，恭喜你们。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野三坡百草畔新开的项目是什么，那么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要您答对两项就可以啊。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野三坡景区的门票，每人2张，今天我们一共会送出5份奖品，那就是会有5位听众能够获得我们的门票，预祝大家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野三坡旅游投资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周志国。您好周总监，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方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对于野三坡北京人其实并不陌生了哈。野三坡呢它是位于河北的北部，也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 对。 啊，那么它同时还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那么它的神奇呢也是在集它丰富的地质遗迹、秀丽的自然风光、内涵深刻的人文历史景观于一体哈，融险山秀水、奇洞怪泉还有林木花草于一身，是休闲观光、度假、考察、健身的绝佳之地。您看怎么样？我做了这么多期的野三坡的节目哈，对野三坡我有一定了解了是吧？ 方老师 还算准确吗？ 对，很对 啊。但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大多数都是野三坡的美丽的风光，对于这个野三坡的它的地质的情况其实我们讲的并不多哈。刚才我介绍了其实野三坡还是世界地质公园，可见它的地质特点也是非常的独特的哈。那今天我就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野三坡的它的独特的地质特点。 野三坡呢它和那北京的房山还有我们河北的涞源一块儿联合申报的世界地质公园。 嗯， 今年呢也就是昨天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呢已经完成了就是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再次评估。 嗯， 然后专家呢对那个就是咱们的地质遗迹这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嗯， 包括景区 在为地质遗迹保护采取的措施也好，给游客提供的各类服务也好，然后通过咱们的园区建设为周边百姓创造的就业条件也好，经济的提升也好吧，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肯定。所以说就是野三坡的它的地质构造呢，基本上就是华北地质历史的一个缩影。 整个华北地质历史的缩影，那它就是非常有代表性，是吧？ 对。因为野三坡呢，它位于紫金关深断裂带的北端之上。可以说地质构造奇特，比如说百里峡景区，它属于石灰岩地貌。然后龙门天关景区呢，成为了花岗岩地貌。然后白草畔景区，它又以那个火山岩为主。 你看，虽然三个景区都在野三坡之内，但是这三个景区的这个地质结构就不一样了，是吧？ 对，就是说山地隔流，包括各类的形态等等吧，地貌的特征什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它也是一部那个地质的教科书，也是一个天然的那个地质博物馆。就是说有爱好地质方面的游客可以上那边去深入的体验一下。 可以好好看看什么是张谷地貌，什么是这个花岗岩的这个地貌，是吧？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像那个龙门天关，它是一个 花岗岩地貌。对，龙门天关景区呢，它是在明代的一个内长城的一个关口。现在留下了一个大龙门城堡。现在属于国家级的文保单位。长城的城墙呢，都是就地取材，从当地那个山体河道里面取的那个巨大的花岗岩条石而堆砌而成的。 所以说在这个野三坡景区，其实它的地质构造的类型非常的丰富，就像您说的，喜欢地质的或者是学习地理的一些人哈，可以到野三坡实地去看一下， 对， 这些地质构造到底都是长得什么样，是吧？ 对对。 真是一个天然的教科书，我觉得这是。那么在野三坡其实有七大景区，这个我们以前也曾经介绍过，和各具特色。但是不同的季节呢，其实野三坡它有不同的美。那么我们要在不同的季节去的话，去如何体验它不同的美？ 春天呢，它本身就是说属于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山上的野花也好，刚开始吐露嫩芽的草类，还有这个树木也好吧，都迸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可以说就是这个季节是山花烂漫，流连于那个拒马河边的时候，两侧山上桃花如雪如火，岩壁中的各类的那个树木呢，嫩草呢，也是无限生机的。特别就是说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白草畔景区的冰川杜鹃。 因为这个独特。 对，这个景点呢是也叫景观吧，是每年的那个五一前后观赏的。本身五一的季节就是咱们温度已经很高了，由于就是白草畔景区呢，它海拔高，它的主峰呢高度在1983米，咱们的冰川杜鹃它的位置在1300米左右。所以呢它的那个就是说冬季它的冰呢是堆积的很厚的，然后到五月份呢本身都属于各类的植物进行发芽长叶开花， 鲜花盛开。 对。 相 应的就是说咱们在白草畔景区也是冰川两侧的杜鹃花呢也是盛开的时候。这就形成了就是在冰川两侧盛开的鲜艳的杜鹃花。 这也是非常独特的。 对对。 一边是冰川，一边就是怒放的 杜 鹃花。 鲜艳的杜鹃花。 对。 对。 这个春天啊，要欣赏的是春花。 对。另外呢就是在谷雨节的前后，咱们可以上我们鱼骨洞景区。 对， 如果有缘的话，可以欣赏到它喷鱼的奇观。 就看您自己是不是幸运了哈。 对， 这是春天的时候，夏天这个季节，那肯定就是纳凉避暑。 对，由于海拔还有纬度的原因吧，野三坡呢，可以说它是一个清凉的世界。比如说百里峡景区，百里峡景区呢它是一个张谷地貌，它的峡谷呢可以说是北京周边最独具特色的，步入峡谷里面清风徐来，然后温度呢骤然下降，在里面的温度呢基本上恒温是22度，可以说在景区外面呢就是说30多度顶着烈日，但是峡谷里面呢由于它特殊的地势构造，太阳直射的时间很短，所以造成了里面的温度很低。 另外呢，峡谷里面的植被比较丰富，就是说可以释放出大量的负氧离子。 嗯， 咱们的游客朋友们步入其中呢，除了那个感受大自然的 美景、 美景之外，还可以深深的呼吸， 嗯， 体验就是说天然氧吧。另外，白措畔景区由于它海拔比较高，它的那个就是说森林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嗯， 在里面的温度呢也是比较低的，也是在21到23度之间。在夏天这个季节呢，如果幸运的话，可以在山顶上呢，可以实时的看到咱们的云海， 嗯， 看到山雾随着山峰在人流之间进行穿梭。然后鱼骨洞，刚才说到鱼骨洞全景区，因为它是一个天然溶洞，它的温度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是恒温的，在夏天这个季节温度呢大概在17度左右。 所以夏天去鱼骨洞的话，就得穿厚衣服了。 对， 所以说这个夏季呢到野三坡去避暑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秋天我们当然一般都是看夜哈。 对，秋天呢，由于都是咱们那个景区内的植被比较茂盛， 嗯， 可以说就是说层林尽染这种感觉， 嗯， 比如说上百草畔，它的那个山脚下呢还是绿郁葱葱， 嗯， 但到中部的时候叶子开始泛黄，有的地方开始泛红， 嗯， 干到山顶的时候，可能由于山脚下下一场雨， 嗯， 山顶上都开始飘上雪花了， 嗯 嗯，这是三种层次的，这种感觉也是美轮美奂的。 下边是绿色，中间是黄色，上边就是白色。 对， 嗯， 另外像龙门天观景区、百里峡景区呢，它的山上的植物呢也会随着咱们季节的进行从绿到黄到红进行更替的。 嗯， 可以说是一个斑斓的世界， 所以色彩会非常的丰富。所以秋天要大家都说，其实秋天是最美的季节，因为它那种色彩丰富变幻。 对， 那我知道百草畔呢是我们野三坡独具魅力的一个景区，它也是我们七大景区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景区哈。它有这个天然的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王国这样的这个称呼哈。那很多人呢也都会慕名而去，去百草畔。但是因为百草畔，因为它的主峰海拔也非常的高，1983，那么大家去主峰如果爬上去会很累。那我也听说最近咱们也推出了一些新的体验项目在百草畔是吧？ 对，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因为百草畔呢它是野三坡森林公园的主景区，因为野三坡呢它也属于那个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一顶桂冠。 嗯， 百草畔呢以它那个植物种类繁多， 嗯， 覆盖率比较高，所以它是咱们森林公园的主景区。然后我们在那个茫茫林海之中呢，我们新建了两个新项目。 嗯， 一个呢是那个高空丛林滑索。 高空丛林滑索。 对，高空丛林滑索， 嗯， 就是在咱们那个景区的中部。 嗯， 在那个丛林之间选了两个落差52米的两个点。 嗯， 然后加上钢索， 嗯， 然后游客呢可以从上往下滑。 嗯， 这样呢可以让游客在游览大自然的美景的同时，可以体验一下就是滑索的刺激。 嗯，另外我们也从高空整个看一下这个丛林到底全貌是什么样的。 对， 是吧， 山脚下边呢全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项目呢属于那个在海拔1400多米半山，所以游客的体验度还是很丰富的。 它这个落差很大吗？ 52米。 对，这个在索道当中算落差大的吗？ 据我所知，在中国北方丛林里面吧， 嗯， 这个应该是很少的。我们这边应该是就是说独一无二的吧， 嗯， 基本上就是。 因为一般索道都是在山上的哈，而这个索道是在丛林中的。 丛林里的。另外的项目呢，就是也是在丛林之中呢， 嗯， 建了两处丛林穿越，一种呢是儿童的， 嗯， 适合8到14岁的儿童， 嗯， 它的全长是260米， 嗯， 然后包含了24个小项目， 嗯， 穿插在一起，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300米的成人的丛林穿越， 嗯， 它的项目也是24个类， 嗯，就是说并不是说让你非常单调的从这头穿到那头，而是在这个几百米的距离当中，我们设置了很多小的游乐的项目是吧？ 对 啊，让你在穿越当中体验很多娱乐。 对， 那这样的您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成人和儿童的这个穿越项目当中都有哪些特别好玩的。 丛林穿越呢，它是一种那个亲近自然 然后健康时尚的绿色的户外活动， 嗯， 咱们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就是建在大山深处丛林之间的一种极限挑战项目，也是拓展项目， 嗯， 可以和它归为一类。 嗯， 这种项目呢比较就是说受那个儿童还有年轻人的青睐， 嗯， 咱们可以就是说在体验大自然的就是美景的同时可以进行自我的挑战，因为咱们这个两个项目都是比较安全的， 嗯， 咱们每个参与的人员游客都可以带上那个安全绳， 嗯 嗯，把那个安全绳挂钩呢挂在咱们的那个钢缆上面， 嗯， 然后进在下面进行那个各个项目的挑战。 哦，本身进去之后每个人身上都要带一个这安全绳， 对，参加这个项目的都得把安全绳系好，然后才允许参加这个活动的。 所以我觉得一听就非常有刺激性哈。 对， 也许里边有很多这个让你意想不到的突发的这种刺激吧，是吧？ 对，因为这种项目呢一般的都是城市里面的好多拓展里面有， 嗯， 但是一想到就是说在丛林之中呢咱们可以把这个项目融合在一起，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挺挑战的。 对， 还需要有勇气。 对， 嗯， 咱们先说那个儿童项目。 好， 儿童项目呢这20多个项目有什么？一字荡木桥， 嗯， 就是咱们把那个原木， 嗯， 放上那个四根的那个绳子，把它吊起来，吊起来上面是钢缆， 嗯， 然后咱们参与的那个儿童呢，走在上面，它这一个呢是一个平衡， 嗯， 再一个是胆量， 嗯，它这个呢就有点像过独木桥，但是这个独木桥又是来回飘荡的， 对对， 嗯， 另外呢还有那个十字荡木桥，它十字呢、 嗯、 就是拿木头打制的很小的十字， 嗯， 十字上面就是说咱们的脚呢可以放下， 嗯， 它是一个接一个的， 嗯， 它比那个一字荡木桥呢难度还大点， 嗯， 它得保持平衡，完了之后才能去脚踏下一个着落点， 嗯。 另外包括那个蛇形路， 嗯， 网上漫步，网上漫步呢咱们可以都是看蜘蛛网，我们用大石用那种那个保险绳， 网绳都是， 对，网绳、 嗯、 接成网、 嗯、 然后游客在上面攀爬， 嗯， 另外呢比如说方形荡木桥、平板晃桥等等、 嗯、 它都是跟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一次荡木桥这种性质差不多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一种那个丛林翘板， 嗯， 它是把那个翘板是按照那个咱们荡木桥那种形式把它悬挂在一起， 嗯， 每走一段它就是一个跷跷板，从这头走到那头，除了那个平衡挑战自我之外，另外还得感受它一下它那个荡的感觉， 嗯， 包括曲折人生，什么 X 型路，包括一字圆木桥、工字圆木桥、时空穿越等等吧， 嗯， 就是咱们的那个儿童在里面可以逐项的进行体验， 嗯，这有点像扩大版的那个淘气堡，我不知道这个您带孩子玩没玩过那种充气的淘气堡，里边有各种各样的 这 种、这 里面有 游乐是吧？ 对，有一部分的 啊、像是扩大版的那些游戏，另外也有一些游戏有点像那个飞行员训练项目哈。 对，这里面都含着呢，都把它综合在一起的。 嗯、 成人的呢，它的长度是300米， 嗯， 然后这里面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几个项目之外呢， 嗯、 还有钢缆路，一根那个钢丝绳， 嗯， 咱们可以双脚可以踩在上面可以过， 体会走钢丝。 对， 嗯， 它的下边呢落差呢可以达到5米， 嗯， 咱们那个朋友们看在脚下，可能又是一种感觉。 嗯，恐高的人还是要小心啊，恐怕玩不了。 对，另外呢还有把一段的那个就是攀岩的项目，我们可以把它移植在咱们的那个整体的 穿越的过程当中。 对， 嗯， 咱们可以从一头穿到另一头， 嗯， 因为咱们那个攀岩呢是从下到上， 嗯， 但是咱们这个项目呢是从左到右， 哦、 是横向的， 横着的，嗯， 对。然后这里面最具有挑战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那个轮胎的一个桥， 嗯、 它是把那个轮胎加上咱们的那个大绳， 嗯， 然后平铺的。在咱们的那个整个活动的线路上面大概在10个吧， 嗯， 这个呢除了你的平衡之外还得让咱们的一个协调能力， 嗯， 因为它两个轮胎之间它的距离是很大的，你只有保持好自个儿的平衡之后呢找下一个落脚点， 嗯， 才能顺利的通过。总的来说丛林穿越这两个项目呢可以就是说使咱们那个无论大朋友还有那个小朋友锻炼自己的意志之外呢还可以寻找一些刺激。 对，另外这确实需要勇气和胆量是吧？ 对， 嗯，这个穿越整个穿越就像是一关一关要冲关一样哈，一关关的走过去。 对， 嗯 嗯， 哎，如果有人在中途哈说哎呀走不过去了这怎么办？ 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是全程的，全程 陪同， 就陪同的。我们不过陪同不是在上边，我们是在下边陪着他，过。 嗯， 他到哪一个环节过不去了，我们工作人员会上 帮忙， 对，帮忙。 嗯， 一个事儿呢是引导他，鼓励他进行。本身这个项目呢，就是说挑战一下自我，加上的安全绝对没问题。 嗯，就是一定要保证他能够穿过去，是吧？ 对。 嗯，这个。丛林穿越这个项目哈，就是我觉得有点就像回归童年一样，我们来做各种游戏。另外呢，确实呢，也要有一种这个丛林中的挑战，体验一下丛林生活，在丛林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样去应对哈？ 对，怎么去应对，怎么去挑战，怎么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 像野外生存的挑战，只不过是我们这是相对简单一点的是吧，娱乐性更强一些。 对。 这两个项目，一个是丛林的这个索道，一个是这个丛林的穿越，都是今年新增加的是吧？ 对，这是经过两个月的建设吧。上周一个项目是高空丛林滑索，还有丛林穿越，上周末才正式对游人开放。 那游人进行了体验之后反响怎么样？ 昨天呢，我带着就是说有一个团队过去，因为组织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那个活动组的成员体验，同时有好多的游客驻足看，有好多跃跃欲试，有好多的参与。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呢，可以就是说满足咱们游客在白头盘景区观赏山景，体验大自然的那个无穷魅力之外，还可以挑战自我，增加自己的自信心，有一个对自我的挑战的一个项目吧。 这不仅是一个旅游的项目，同时它还可以就是我们的拓展训练项目是吧？ 对， 比如说有单位要组织进行拓展训练，其实到那个地方去也是可以的。 对， 这两个项目呢是百草畔的新的项目，那么我想给百草畔本身这个又比较有名的这个景区又增加了吸引人的一些亮点哈。那么整个百草畔景区哈，现在如果说让您来介绍推荐百草畔景区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啊，哪些我们大家可以去游玩和体验的项目？ 这个季节去，除了就是刚才我和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的两个项目之外呢，其实百草畔呢，它的那个自然资源、森林植被，在野村坡来说呢，还是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景区的整个面积是90平方公里。它的面积个承载量还是比较大的。主峰海拔是1983米，和京西最高峰是并称为那个姊妹峰。由于它的那个植被繁茂，然后植物的种类繁多，在现在这个季节咱们上山的话，可以说是各色的山花竞相盛开，五颜六色的，然后配上就是说咱们那个特有的一些植物郁郁葱葱，就成为一幅大自然美轮美奂的风景画。这里面值得那个我向大家推荐的还有风动石，是咱们百草畔独有的一个景点。 风动石，大风的风是吧？ 对，大风的风，动是动作的动，石是石头的石。这个石头呢，它的支力点呢只有两个拳头这么大。但是它整个石头呢估计在10几吨。然后它矗立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游客朋友在它旁边驻足照相的时候，就隐隐约约的看着它好像就要滚下去一样。 但是他就是屹立不倒， 对，一直屹立到现在不倒。 那他这个挺有意思的哈，他的着力点得非常非常的巧妙，那么大的一个石头他才能立得住哈。 对， 嗯， 这是大自然给他的一个鬼斧神工吧， 神奇之处。 对，另外呢，像咱们半山腰的山杨林，也是郁郁葱葱，这种杨树呢，由于它海拔比较高，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它长势的并不是很快，基本上粗细都差不多，又是一片秋天的时候，它的叶子落下来之后黄黄的，就跟那个铜钱撒在地上一样。然后山顶呢，由于山顶它属于一个阴坡，然后那个上面比较平，形成了一个很大面积的草甸。游客朋友们走在上面，我们上面建了很多的那个观景平台，除了就是说在上面驻足那个拍照之外，观赏那个大自然风景之外呢，如果幸运的话嘛，赶上 就是说山顶上的云海，或者是赶上雾天， 嗯， 可以领略一下随着一阵山风，嗯，然后当一个雾开始渐渐起， 嗯， 然后另外一阵山风刮过，雾开始消 散去， 对， 嗯， 给人这种进入仙境的感觉， 嗯， 另外云海呢，给人的这种感觉也一样，云海是很短暂的，在足够幸运的前提下才能感受到， 嗯， 放眼看去，远处的那个山层层叠叠，蓝色的天，还有那个大面积的云海是交相辉映的， 嗯， 还有那个各种蜿蜒的那个山路，在那个山跟山之间进行穿插， 这是一种朦胧飘渺的美境哈。 对， 那如果说游览百草畔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游览这个行程的话，大概3到4个小时就 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游览完了。 对， 嗯， 除了那个我们建设好的步游路，有供游客步行的石板路也好，还有那个木栈道也好， 嗯， 另外呢，里面还有3道索道。 嗯， 如果有的朋友不想那个过多的步行的话嘛，可以合理的选择索道上山下山。 好的，这是您给我们介绍了百草畔景区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那听众朋友如果对百草畔景区新增加的两个项目特别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哈。 欢迎大家。 哎，这丛林项目，丛林穿越。这好像在北方的景区也是首次哈。 对对。 嗯，大家可以去亲自领略一下这独一无二的体验。好，节目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金街看世界王府井十大最佳取景地拍摄评选活动将于8月4号到8月15号在王府井步行街进行。一场影像与经典大街的碰撞将在王府井开启。届时将邀请不同风格的专业摄影达人，用艺术家的视角给予王府井大街充分的创作空间。参加评选活动的摄影达人是腾讯北京新闻中心新锐纪实摄影师陈杰，知名旅行博主抠抠胡波，男人装资深策划旅游摄影达人刘林，法制晚报记者张颖川和中国传媒大学电影摄影师马超。摄影师以王府井十佳最佳取景地为主题进行拍摄，充分展示王府井的韵味、动感、品质与智慧。照片将进行线上 H5 小游戏投票，结合线下专家评选，最终评选出10个作品，将在9月21号王府井品牌节消费地图进行公布。10个免费的王府井打卡圣地路线，都将在此次活动帮你们标记好。锁定王府井官方微博、微信。参加 H5 小游戏还可以领到吴裕泰网红冰淇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好，下次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